Hello，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Joy。每个人都会做梦，但你有没有反复梦到同一个不认识的人呢？这听起来有些恐怖，是吧？但2006年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有很多人都声称自己在梦中见到了梦呢。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事情的起源吧。2006年1月，纽约市的有一位很有名的精神病学家，他的一位女病人画了一张整天出现在他梦里的人。病人还表示，这个在梦里的男子不止一次对他的私生活提出忠告，但是女病人发誓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刚开始的时候，医生并没有在意，把那张画遗留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直到被另一位病人见到，并且一眼就认出了画中人的样貌。他竟然说这个人同样多次出现在他的梦里，而且他清醒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此人。医生觉得很奇怪，就把画像拍照发给那些经常做梦的病人。在几个月内，有4位病人声称在梦中见过这个男人，后来陆续增加到2000多人，他们称这个人叫做 This Man。 慢慢的，见过 This Man 的人越来越多，几乎遍布全世界。医生发现这些梦到 This Man 的人，他们之间并没有相同的特征，并且他们的样貌与 This Man 也不相同。同时也有网友做了一个网站，在寻找那些梦见 This Man 的人。在这个网站上，有好多人说出了自己的梦，有人梦到去世的父亲变成了 This Man 的样子，也有人梦到爱上了 This Man 与他逛街吃饭，有些人梦到跟他在天上飞，还有梦到 This Man 是圣诞老人、绑匪或者是帮助自己逃离噩梦的路人。总之每个人的梦都完全不相同，但是唯一相同的就是 This Man 的那张脸。在互联网上对这个现象的解释，大部分都是以神秘学的观点出发，这些观点虽然很有趣，但是缺乏了实质的证据。有部分网友深信这个男人是真实存在的，他透过某种超能力去到别人的梦境，从而获得他要的资讯或者操纵别人的想法。同时也有人认为他潜进别人的梦里只是为了个人的兴趣。而这个猜测最大的疑点就是，他进入过这么多人的梦里，那么应该会有人在现实中认出他来。所以一般相信这个男人在现实中的样貌与他在梦里的并不一样。另一种猜测说，这个男人生活在另一个次元，因为有很多人在梦里曾经受过他的指点，所以一些人认为他就是神灵或者造物主的化身。当然以上都不是这个传说真正的解释，其实这件事的真相比我们想象中的更简单。起初令人感到不对劲的是，为什么在2006年之前从来没有人提起过 This Man 的这个现象呢？我们都知道，人类从上古时期就开始研究梦境，到1900年代，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开始对梦境进行科学研究。互联网兴起后，出现无数的解梦网站。如果这个男人真的出现在数以十万计的人的梦里，而频率之高可以令人困扰的话，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不可能到了2006年才突然有这么一大批人走出来说见过他。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在2006年之后才开始不断入侵我们的梦境。于是有人调查了在2006年出现的这个网站，这里是第一个发布 This Man 故事的网站，所以可以说整个都市传说都是在这个网站里开始的。有网友发现，这个网站的域名是由一家意大利公司注册，而这家意大利公司拥有的另一个网站就是一家广告策略公司。这家公司的部分工作就是制造一些恶作剧或者一些假新闻来达到病毒营销的目的。它的创始人 Luther Blasent， 但正确来讲他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群人用同一个网名。这群人的头目叫做 Andy Taylor， 他是一个称得上艺术家的市场策略师。在他的个人网站上记载了很多他受瞩目的工作，其中一个就是 This Man。 而这个出现在几十万梦境里的男人，只是他用了一个叫做 Flash Face 的软件拼出来的。那么他这次要营销的是什么产品呢？根据他的个人网站的记载，那是一部同名的电视剧，这部剧是一个很有名的恐怖剧集。再来说说刚才提到的 Luther Blasent， 这个网名是来自 Andy Taylor 有参与制作的另一个恶作剧。那么现在又多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说见过 This Man 呢？根据心理学的精神分析理论，梦境是与潜意识沟通的管道。心理学家龙格曾经说过，在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有一个形象，当你面对逆境与困难，或者梦境的内容需要这个角色的时候，这个潜意识的形象就会被创造成梦中的人物。它可能会带给发梦人一些正面的讯息， 讯息，达到自我改善的作用。因为 Desmond 的面孔是用程序根据常见的人脸整合而成，所以有些人第一眼看到这个男人的样貌就会觉得很眼熟。而最重要的是，人类根本很难记起在梦里出现过的人物的样貌，梦里的经历大部分都是由大脑自己创造出来的。对于这些经历细节部分的回想，我们很有可能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去填补一些记不起来的地方。所以当有人在网上不断的询问你是不是在梦里见过这个男人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很熟悉的面孔，就很容易将梦境里的某个人自行脑补成 Desmond。 那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